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景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爷的，我有一事向问， 不知 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丧礼？ 我几早之子燕子你表弟你这是如谁来往看雨燕子哭相当 是燕唱 小的病母李宗弟把爸爸老母死在恩当恩呀蓬王难生悲病夫原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这雨不红啊脏有今仙你这东朝人什么不得有门啊当谁梦每一世婚姻世事万事须商量 小子哎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匹美衣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高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死自葬 小子哎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 咱们故地可算得你真章啊成功才好英雄大事应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光去八年大事难绝中间晚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谁敢不咋是买人嘛 哪个呢 今天是黄金我是红丝做千人只苦劳动千足根大面下嘛老花本人这叫做一个爸爸儿子我你两家其实帮不回来这还是一门有了吗 小子噻，老奴从你做过媒人，今天还是第一次的，你是应该满意的了。 即使是小人全权答应。 啊，既答应亲事，还是怎么全权儿子啊？ 是啊，怕过去见过杨大人，见过杨大人。 有谁当小人？有大人在上小戏呗 好宝贝他来接过姑爷 是 接过姑爷 宝贝带马 真去 快去 我家家姑子不去的 姑爹家里不去有无家里不要去 小戏早也是夜不归不来相应 问天子不早用小弟告辞。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呢。 自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雅瑞金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啊，也行啊，至少感谢多子女，小弟临别父亲辈，就不留你把心去。 我女儿管不管你是要去找人， 小弟记下了有无轻微。 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天文地斗，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就下转这路费。 这是我死的。 那，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放假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搞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本意你要理会的，理会的。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无亲为 也是一路正走。老爷，你快小声去远了，不不背上为父去吧。 我岂肯与那老伯爷告去放本，你我开吧。 是 表弟，我是你究竟？ 堂堂生女不心疼，即使是为朝杀生我，也难免风华在官堂，杀生是我看不香。身上有长我短，岂不是方家从此的思想就风听感知成虚实。无聊老母每一线动场是落 官这般无官样。曾记当年救人走，至今在上来用当。倘若姑娘别了样，往事旧相不必讲。倘若是姑娘不偏死里心哦，莫怪我凡人相聚去修一样。本子我啊，小子孙，你终于来了哦！老人家，他替我去报与姑娘知道是我来了。 小子孙，你可曾有官？ 哎，无官啊？ 怎么无官？小子在吃饭无关，要是报与父神知道，岂不是又要被他羞辱一场？小子在，你这次少带我去禀报去，我去禀报去啊！ 见到林正爷杨柳秋秋。欲愿好景色也，天涯也忘了自己，爱自己有梦远在哪？一年别生气。求杀人，神记得表姐林英神官爹，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川，金碧姑娘身几分。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哪里来的茅山道士，结果唱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 哎呀，原来是方大爷来了！这个方大爷，方大爷的尊荣，方大爷的尊荣呀！这个方爷小姐知道？ 啊，他的尊荣。小子在，你又来了？ 啊 ，no。 铁门二进三进后院啊！ 哎呦，大人，这叫做君子不忘其旧啊！ 好一副君子不忘其旧也。 母亲在家门里上去照顾，亲上就小心一分。 本来只是何用客套，也许你去年陆地抢人不知被何人所救啊。 岳父，让我先去接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话。 你去接他这人放本。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岳父，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啊。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岳父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会混心世界名利卡；这结伴一相啊，会离心苦海梦中尘。 这正是士兵站在八宝巷口。也许你当真的闯了大祸。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闯啊？ 南京。 南京。 不进 不进。 哎呦，吴大人，这江湖的么南不良京都要去啊。 哎呀呀，闯大祸还到过南不良京，这话能瞒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闯大祸啊。 闯大祸，闯大祸啊！ 吴大人。小的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早来于此下，不管哪位到江洋，此来遇见大不同，用我怀把气囊啊。 不许送人，这条路不还真是你。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子去见夫人呢？夫人接了他，正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道好戏可呢。 好戏可？ 哎，休得啰嗦，快带我去看好戏去。好戏可。 哎呀，为什么？那因为这门一路，我要是奉奉堂上，你管 在南平分种啊。 老夫人，伊是凤凤牙生。 哦，凤凤牙生，哪一生啦、啊？ 恭喜生呀！ 恭喜生，哪一道呢？ 老夫人，侬到猜猜看。 老夫人，侬到猜猜看。 我猜猜看。 嗯。 道台当中嘛，大饼个叮咚并没到。 不是的。 搿嘛，不两道。 也不是的。 哦，也做到。 哎呦，也不是嘞。 哟、 哦。 这是啥个道呢？哦，一定是师傅道洞嘞。 哎呦，老夫人啊， 你也越也不对嘞。 这不是啥个道啦？ 老夫人，是个农夫道啦。 哦，农夫道。 对呀。 哎，恭喜嘛，这有农夫山啊，里来个农夫道啦。 老夫人，是农夫山上的道观。 道观。 道观噻。 这个道观也会得出蹦蹦出蹦蹦，最光日窗子桃心来 呀， 最只讲日窗子桃心在。 我早就料到了呀，放假了，祖上吃的，上吃的个麦袋，生了老糊涂，偏偏把俺们去西北各种各个穷鬼。一个意思呢， 老夫人，一个头大道貌，身聪明道法， 手里还拿着毛泽东嘞。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呀、啊？ 不过去叫一进来。 啊， 奶奶，生我于妻。 晓得。 哎，去外一家找面孔来接我了，气死我，气死了，这。 王大爷，听我。 姑娘在上，小子帮亲备酒， 多拜那么。没家教， 娘不说有心的，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子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次都结了。 那我有三八， 老爷娘， 方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这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盘来出挖鬼节，搿挖鬼节来时，非要与别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个。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事嘛，侬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红光满面，走又走向了所有所向。红云山怕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爷，走过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刚来破一伤道理中了。 哎呀，老夫人， 你是公枪 呀！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这八辈 同三生， 小姐来我母奶奶了， 这叫穷心厉害了，失心高照。听到我打起来的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骨髓没共鸣， 骨髓没有共鸣啊。 没走过嘛，那姑娘来了，火听八句，可不是彼此取笑呢？ 谁？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再夸、 老姑娘， 等火气火听出去就业，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去。 晓得没？ 我跟我桌上被小头吗？你我干啥呢？你啥都好讲啊！ 我在想你姑娘啊， 想我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哦，侬还没讲完呢，干嘛侬再讲了去呀？ 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完婚，这叫做大登科之有。哎，小灯哭啊， 我出上半真半假，不要真的做活动了。 怎么听人告诉起来侬还是做子官的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呦，我的呀，那你告诉啥？ 哦，是告诉我大主。 都怪他们，都怪他们哪来 自家姑娘面前买，为啥还要蒙骗呢？ 姑娘有的 啊，跟着坐了那个，坐了那个。 借梦是穷，一相聚不是千里与子情，曾梦。兄叫立志奋发去功啊名，不应中途与大道强取宝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乡地，才知道么借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长进啊成。 这宝贝呀，自动拉在这胸啊心，不是年年牙牙把关啊一，保佑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得功啊。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咋来。安静啊，要不能与我们慢慢讲，再讲不起呀。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这么多，说这么多。 你不曾为儿有理，马蹄踏遍寒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顺路唱新名，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亲。 哎呦，恭喜着你子龙，喜着你的子呀， 有喜马拉雅。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短命长女儿是要远嫁三年来穷林不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百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平，也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管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十宝贝接风在红颜散花。 娘 的，那居然也有的八宝的嘛？ 我怎么有了呀？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的军裤来困在丈夫院宫啦。这宝贝哟，这姑娘可是老早就看出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抱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气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高中回来噻，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具，火厅去用具。 哎呀，姑娘， 小时候的娃娃没讲完呢，还没讲完啊！娃娃长得很皮，刚刚侬慢慢个再讲嘞啊！ 山风西人尽同上，同饮于是聚山珍，再有十秀当情日，无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可创死死气的呀， 是啊，江方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路方清万事去方清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 我受伤了，倒不是半日天晚事的回事吧？那侬是的， 搿啥事体还不好随随便便干干嘞？搿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弄个老太婆混头混脑大贼。叫一唱一曲道情来试试一个真假看，看侬算那雨过结拜，莫非真的会得唱道情了？ 是啊， 咱们侬唱一曲给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是真管先去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姑爷不为了结瓜了。 姑娘要听道情，小是有个规矩啊。 道情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重夫欺兵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娃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尽天良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情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好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葬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情。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是鬼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上， 这老伯爷是我吓上我。 这雨过一泡，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洁白一香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那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愉快愉快？我哥哥个出生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 人 啊， 哎，老 夫人， 谢谢老爷来，我放大又来 着。 好、 哦。 哼， 老夫人，老爷来了， 我请进来呀、啊， 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我再到九松的棉絮中式的宝贝女婿来等在那。 哦呀，起来了嘛！哦，起来，起来，起来！你忙起来 走。哦哟，又气煞在了。侬哪跟我说东？那侬个宝贝女婿呢？我这一身好本领，唱这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听了。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了，哎，男人好唱贼啊， 又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歌。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了的高人。 人夫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名不经人不会心。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的，用不着来假设侬不说道。 哦，那么也是何来呢？ 到雨来别了情，穷苏秦生了富贵人，落魄风香为家尊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烟烧酒丁香滚滚。人一定啊，怒意没消，急速无心啊，出海世界外苏秦少，自身一山不胜气。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来，别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来生生死离情，只怪这牙长绿病，起病爱不宽人情，死里小人则苦恨。 唱再。你可会唱的几句道情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哎，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只能顶上姑娘，我们正长。哎，真是荒唐荒唐啊！ 嗯、老夫的姑娘仔我都还中听了。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哎，别别别，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是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荒，叫了好货才的女分上贼。 老夫人今天没好贼。 我说的啥？早就已经被拉回去了，还去三个鬼名去啊？ 不可你呀、啊，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情，能做道士不？我更加有本事。 老婆也晓得老叔演戏，今天到此来，接着往夜。 来来来， 重情，我是肯关心侬的。 怎么？ 你还要谈情啊？ 自然要谈情了。 那么事无开发呢？ 只要侬肯谈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伊写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打，吊打别想破衣服下。 是的吗？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否有我拿起阿爸来？ 都叫过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小姐请 来。哎，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已得中留名状元，请公去上监察御史。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完了。你表弟得送对名状元，岂不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姐，怎么安生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为君？ 表弟放心，知他已回到我家来了。 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生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了。 听众朋友，粤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三千人打 光啊当时天我江湖人就把这 妈。 他的诗并不同当机呀、啊美啊图文字在那边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说起你想安稳无宿命应更能疼那一天年相更见了秋门天下落满了一片云来是滚起呀土生他见那雅琴的今晨连了青菜大成一宿命无福必见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我的娘托本多仙公就家去把身门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一阵血和乱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年儿女子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父门随子他雨落在路际一世同人让掌心他不肯绵延不把人们往事同体无比一种 跑出了一张有心相救往西堂，可怜我力量就笨难，往西堂被他血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得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生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算，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气言之有望，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抓住生活，有空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我记不要告诉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这样 门，在背地里今天安逸